其实不分离，忠贞不渝赛过梁祝，情真意切感天动地，前行路上有你穿上衣，拥抱明天生活甜如蜜，前行路上有你穿上衣，拥抱明天生活甜如蜜。 回眸一笑将秋波传递，端庄大方知书又大理，青春靓丽拨动我的心弦，相爱之心跳动在一起， 爱的刚